果然，这傻瓜的外表都是骗人的。阿尔斯冷眯起眼睛说道，你赢了，这匹马就是你的，你输了，从此以后就当我的随从，以后听我的，敢不敢？ 敢敢。 好，长生天为证，今日我阿尔斯冷， 俺腾格斯 在此一比高下，若腾格斯获胜，他胯下马匹归汤，若我阿尔斯冷获胜，腾格斯将以我为尊，跟随于我。腾格斯脑子里不知道想到哪一段，脱口而出， 长生天在上，后土在下，俺腾格斯今天和阿尔斯冷结成异性盟约。 忽略他怪里怪气的词句，阿尔斯冷让腾格斯先选马，腾格斯选了左边一匹，阿尔斯冷登上右边马匹，两个蒙古少年马鞭一扬，夜色中两道黑影杀向远方。一段时间之后，阿尔斯冷在帐篷里品着西夏葡萄酒，美滋滋地想，完美，只能说完美呀。可惜这份喜悦无从与他人述说炫耀。事情回到稍早一点时，阿尔斯冷与腾格斯几乎是肩并肩往前纵马狂奔，夜跑让风刮得脸部生疼。阿尔斯冷全神贯注地计算着距离，离开族人营帐越远，这件事实施的才越是安全。两个人埋头驾马跑到了半夜，阿尔斯冷不再压抑自己坐驾的速度，技术到底是比腾格斯更高一筹，凭借月色判断自己前几日做的石堆标记，一路往北。往前大概再跑十个石堆，就会抵达野狼群出没的区域。那是一处极为偏僻的地境，没有什么水草，仅有的几个水潭还都是无法饮用的毒水，因而猛人并不会朝这个方向放牧和前进。那里是狼群的地盘，将腾格斯引导到狼群出没的核心区域，阿尔斯冷突然吹了一声口哨，腾格斯被胯下的马一个急转弯给甩了出去，马儿也跑入夜幕当中消失无踪。阿尔斯冷俯视着爬起来的腾格斯说道，我赢了。腾格斯大喊， 俺没输，俺还可以用腿跑。 他迈开腿继续往前跑，一点也不服气。阿尔斯冷发现这小子果然是不识好歹，在他面前扬起马鞭，一骑绝尘地往前而去。在腾格斯眼里，自然阿尔斯冷是在继续这个赌约，可他并不知道对方悄悄地侧面绕后，注视着腾格斯奔跑，然后悄然返回了聚居地。一路轻车熟路折返，阿尔斯冷心里大大痛快，那个老给自己添堵的小子这次要吃大亏了，估计现在已经吓得如羊羔一样瑟瑟发抖，听到狼嚎没命地往回跑，他得跑一天才能回得来。没人能说自己的不是，既然无法从善意上让腾格斯归附，不妨以威压和力量让他屈服。阿尔斯冷一直让人打听着关于腾格斯的消息，到第三天终于有消息传来，营门口出现一个狼头人身的怪胎，把守卫士兵吓了一跳。仔细看才发现，原来一头大狼被开胸破腹变成了一大块皮，把下面人的肩膀包裹起来，狼头恰好搭在人脑袋上，狼头下面是一个浑身是伤口的男儿，这些伤口几乎都是被带倒刺的利器翻起皮肉，一片血肉模糊，他脸上糊满血痕，说不出是出血还是抹上去的，只能看到两只眼睛，胸口、小腹、肩胛好几处伤口都在溃烂，仿佛某种毒药涂在上头。他穿着一条被水浸透的裤子，赤裸上身，依靠狼皮勉强裹住身体保暖。眼力好的人立刻识别出来，这个男人背上的是稀有的金银齿，犬牙泛黄，下齿细密发亮，狼身健壮骁勇，是草原狼中最勇猛的几种之一。顿时大家对这个赤手空拳的男人肃然起敬，第一个人率先忍不住喊了起来， 巴都鲁。 巴都鲁就是勇士的意思， 巴都鲁，巴都鲁，巴都鲁。 男男女女都目送这位独自猎杀金银齿的无畏勇士一步步走入营地，鼓着掌，投向他的目光中全是赞扬。勇士是必须得到赞美的，理应得到大家的最大敬意。看到阿尔斯楞，北狼勇士把狼头像帽子一样往后翻开，露出他湿漉漉的鸡窝头，一双眼睛疲惫却无法掩饰兴奋。他说道， 俺赢了，马是俺的了。 阿尔斯楞咬牙切齿，狠狠瞪了一眼在旁边也喊巴都鲁的跟班，就连他心仪的彩霞那人托亚也握拳喊着巴都鲁，星星一样的眼睛里都是好奇与崇敬。阿尔斯楞气得一脚踹翻旁边跟班的少年， 可恶啊，腾格斯猪头傻瓜蛋，他奶奶的。 阿尔斯楞发现蒙语骂人的词汇实在太少，骂人还是男人会骂，比朝种这样的更能发泄自己的情绪。冷不防腾格斯血气腾腾走到阿尔斯楞面前，让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腾格斯露出血染的恐怖笑容，拳头用力捶了捶对方的胸口，说道， 多谢你，要不是你留下石包，俺还找不到回家的路。 阿尔斯楞挤出了一个有些尴尬的笑容，说道， 马，我会让人送到你帐篷外的。 经过打听，阿尔斯楞得到了一件更让他痛苦的事，腾格斯根本不是什么胸怀锦绣聪明狡猾之辈，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傻瓜蛋。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在夜里与狼群地盘拔腿狂奔，遭遇狼群袭击。那个傻子在水里泡了一整夜，那是毒潭，里头毒物会让皮肤溃烂，变成被泡胀的馍馍那样的白皮，一碰就烂。也没有人会像腾格斯一样，明明好不容易有机会逃脱，却硬要抓一头狼作为战利品再跑。他的的确确是个傻子，亏自己还把他砍成和自己同样水平的人，琢磨那么多。而腾格斯遇狼惊险之旅，还是自己心爱的纳人托亚告诉自己的，纳人托亚眼里都是毫不掩饰的仰慕。 可恶啊，他妈的腾格斯。 阿尔斯楞内心里又骂了一百遍。腾格斯回到自家帐篷，泰拉看到身上布满伤痕的儿子，再次流下眼泪。他侧过脸，不让腾格斯看见。腾格斯像献宝一样的说道， 额吉，这是金银齿，俺看那些额克旗都有狼皮衣，俺早就想给你拿一件了，只是俺没钱，大汗也没赐给俺们家。 腾格斯处于变声年纪，音色有些沙哑，不过充满了爽朗。泰拉用毯子擦去脸上的泪痕，扭过头，用有些干瘦的手指抚摸着还带着温热的狼皮，说道， 额吉很喜欢，很喜欢。 腾格斯哈哈地笑起来，笑着笑着他忽然往后倒去，脑袋被一只突然伸出来的手扶住，继而被人扛在肩上，原来是博日特。 博日特说道，不碍事，只是皮外伤。 博日特冷意的脸上毫无表情，大步将儿子抱到外面。泰拉听到他让宋先生帮忙暂时照顾，叫了医师过来帮腾格斯处理伤口。之后博日特再次回到泰拉的帐篷，坐在床边，眼神柔和地说， 泰拉，儿子长大了。 泰拉有些神色恍惚地说道， 是啊， 以前他是那么小一只，就像是大一点的老鼠，粉红粉红的，四只小小的，五根手指才能勉强抓住泰拉的食指，泰拉根本就不敢动，怕弄伤了他。仿佛眨眼之间，腾格斯就从那一只只会在自己怀里拱来拱去的小老鼠变成了一个男子汉，用食指徒手捕获了金银齿。 他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充满力量与生命力，散发出热力。那么威武的男孩子以前那么脆弱，只要没有喝到奶就哭个不停。联想到腾格斯浑身浴血，自己和丈夫却无法踏出这里一步帮他一把，泰拉用指尖开了开眼角。博日特丝毫没有任何担忧，反而少有的露出笑容说，呵呵，不用担心，他是我们的儿子，草原上伤痕是男儿汉的勋章。这种笑容以前在海上泰拉每天都能见到，回到陆地上之后已经非常稀有了。泰拉声音很低，我是怕呀，腾克斯太过单纯了。泰拉在博瑞特的帮助下稍微坐起来一点，嘴唇依旧泛白，由于少有照射阳光，身体皮肤呈现出由内而外的病态的黄白色，就像是一片正在渐渐干枯的树叶，又如同一尾身上鳞片被阳光烤得裂开发白的鱼儿。以前他并不是这样的，泰拉与博日特第一次见面是站在一头海豚之上，见有女子被海豚纠缠，博日特下令让船上的蒙古弓手放箭，吓得海豚慌忙下沉。泰拉借绳子上船之后第一个举动是用着带口音的汉话怒气冲冲地说，这个大人，你为什么要射水烟？博日特指向海中，也以汉话回答，他可要标准多了，海豚终究是海中野兽，如果放任他免不了野兽天性攻击姑娘。女子毫不领情地说，不会的，水鹰不会咬人，他们很好，还捉鱼给我。看着湿淋淋的将身体曲线暴露的抑郁女子，博瑞特让人取来干净衣衫自己给她披上，两人不经意的双目相对。在泰拉眼里，这是一个果决勇悍的汉家男人，他脸部轮廓清晰坚硬，身体笔挺，太阳在他脑后把他的影子投射在泰拉身上，帮他挡住了刺眼的阳光，一双眼睛出奇的可靠。在博日特眼里，泰拉是一个奇妙的异域女人，双眸如水中星辰，比最漂亮的玛瑙还要让人着迷。比起那双充满魔力之眼，她婀娜的身姿、修长的双腿、充满弹性的腰腹、小麦色皮肤也都不算什么。有时候一眼就决定一辈子。想到过往，泰拉摇了摇头。博日特走到旁边一个巨型木桶处看了看里头，皱眉说道，今日他们没来换水吗？五日一换，他们人呢？泰拉摆摆手让他过来说道，没事没事，草原上运水不容易，有你们就够了。博日特捏紧拳头，眼带自责说道，是我对不起你，本来要带你来草原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却让你被锁在这里。泰拉仰起头说道，抱我过去。博日特抱起妻子，把她身上的大灰褪去，慢慢把女人瘦弱消瘦的身躯放在盆子里。在水中的泰拉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身体大半沉入水中说道，是我不好，离开水就病，我拖累了你。博日特一把打断，不准说这种话，是我对不起你和孩子，如果当时我听你的，没有返回大原，远走他乡，我们会更好。泰拉用手按着丈夫常常端坐导致坚硬的肩胛说道，我们还是好好的呀，不然腾格斯也遇不到宋先生这么好的师父。博日特